了我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不停游，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不停休，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